每天早晨八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好了，北京时间的8:05，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我是青年张悦， 我是青年曼宁。 嗯， 今天呢是4月24号，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出行方面的小贴士。嗯，首先呢先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是晴天，最高气温24摄氏度，最低气温10摄氏度。那么从今天开始呢，气温就开始稳定回升了，最近一周的最高气温都在27、28度左右，空气质量呢都是优。 嗯，天儿特别好啊。 嗯，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交通方面，今天的限行尾号是5和0，从早上7点到晚上的8点，限行机动车禁止在五环以内行驶。 嗯，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因为昨天是世界读书日啊，所以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你印象最深刻的一本书是什么。欢迎大家呢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来和我们进行互动，或者是通过花椒直播打开活力982房间，在直播的专区里就可以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了。 嗯， 那么在今天9点整呢，我们还将会邀请到一位青年委员到我们的青年会客厅来喝茶，说一说关于他的故事。 嗯啊，这个如果大家还在开车的话啊，把旋钮调到 FM98.2 AM927 啊啊，和我们一块嗨起来。刚才讲了这个关爱青年计划，这里面好多的福利，希望大家多多关注啊。 嗯， 为什么多说两句啊？是因为确实这挺重要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啊啊，跟曼宁关系比较大啊。 嗯，对，跟我关系特别大。 好了，接下来进入我们的青年头条号。 青年说，继续说。 青年头条号啊，第一条我们先来说说人社部宣布正式推出电子社保卡。这个电子社保卡真的要来了啊啊！最近在一个叫做数字中国的建设峰会上，人社部宣布了正式签发第一张全国统一的电子社保卡，未来呢也会在全国推广，以后啊你像用这种支付宝或者微信刷脸就可以领取。 哇，其实在这个2016年6月啊，社保卡就开始了在线服务的探索，当时呢深圳人社局和支付宝合作，成为全国第一个实现医保移动支付的城市。后来在1年多的时间里呢，能把社保卡放进支付宝的城市扩大到了14个，包括杭州、武汉等等。那么这个电子社保卡的操作是非常简单的，只要在支付宝首页搜索城市加社保卡，比如武汉社保卡，根据提示完成操作就能够领取了。 嗯，越来越方便了啊。我听说以后身份证有可能也是电子的了。 哇 啊，就直接这手机一出示啊，就知道你是谁， 终于不会丢身份证了以后。 啊，电子还有电子驾驶证。 哦， 啊，电子营业执照。 嗯， 啊，有专家表示啊，证件电子化是必然的发展趋势，以前啊需要本人带实体证件到现场办的事儿，现在手机上刷脸就可以了。 嗯， 足不出户就能办理，所以所有证件全面电子化的时代已经不远了。 哇，非常的期待以后就什么。嗯，连卡包都不用拿了。 对， 是是， 比如说我们这个现在进台以后呢，这个武警这个 刷卡 哥哥会看一眼我们的证啊，以后就是刷手机。 哇，那这手机可千万不能丢了。 对，手机不能丢。 手机要丢了我们可怎么办呢？ 是的啊，就刷脸呗。那没办法。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五一机票价格同比上涨，冷门线路仍然可以捡漏。 这个五一小长假马上就要来了，给计划出去旅行的朋友们提个醒啊，今年的机票价格啊和往年相比啊涨了一点儿。但是如果您选择相对来说比较冷门的目的地，还是可以买到便宜的机票的。比如说什么是冷门的呢？新加坡、胡志明市等等东南亚短途旅游线路啊，含税机票价格在2000块左右。比如东京、普吉岛等等热门线路啊，便宜了整整一半哈。另外相比五一呢，如果您要提前买端午节假期的机票呢，能够便宜40%。如果端午节期间啊，北京往返普吉岛的直飞航线啊，最低只需要3000块，往返只需要3000块，那么中转航线呢只需要2300多块。所以在这里要提醒各位，这个根据往年出行的情况判断啊，今年五一的高速车站啊拥堵将从4月28号开始啊，下午2点就开始堵了，因为到这个当天晚上啊就会逐渐回落了。 到5月1号啊，受到返程的影响，估计拥堵从中午开始，可能会持续到晚上的8点。 嗯， 请大家提前做好准备。我刚才观察了一下，我发现那个就咱们放假应该是四月 29、30、5月1号 对 啊。刚才考虑了一下我们青年说的节目怎么办啊，今天心情好啊，就告诉大家我们青年说就照常直播，你看曼宁行吗？ 曼宁不是这普吉岛便宜吗？曼宁为了那个占个便宜准备去趟普吉岛。 这编辑就不该播这条消息。好了，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啊，北京车展呢期间啊，新国展周边将限行啊，明天开始啊，北京汽车展览会啊又要开始了啊，一年一度的这个车展又要开始了。从4月25号到5月4号，新国展地区以及相关的道路将采取分时分段交通管制措施啊。您从京城高速的出京方向向火沙路出口，将根据这个情况采取临时的封闭措施。 向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具体管制情况啊，从4月25号到5月4号呢，每天早晨7点到晚上7点半，豫东路、展馆西侧路、北侧路、豫丰路、新源二路、北口以及至安华街的交叉路口呢，都会除了这个组委会发放的这个车展专用的车证车辆可以通过以外呢，其他机动车啊禁止被通行和停放了。 反正就是大家要注意那附近啊，就在新国展附近啊，也反正在四环以外吧，大家一定这个对吧注意一下。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啊，这个在管制区的小区居民和单位车辆所有人可以在今儿下午5点之前拿着有效证件到小区居委会或者物业公司办理车辆通行证啊， 不然的话就不让你进了， 就回不了家了，就有家也回不去了。我们先进一首歌，歌回来以后继续我们的青年说啊，我们下一个板块是关爱青年计划。好，接下来我们回到青年说啊，这个下一个板块叫做关爱青年计划啊。今天我们关心计划一是 关心娱乐，来看一下关心一下娱乐啊。喜欢话剧的朋友们有好作品可以看了，由濮存昕和龚丽君主演的话剧《杨麻将》将在明天晚上昨天晚上开启了新一轮的演出，演出呢一直要持续到5月6号。那么这部话剧呢，讲述了两个住在养老院的老人都离婚了，儿女呢也不经常来看。 都离婚。 婚了， 对，都离婚了。 嗯， 而且呢，每天啊只能玩一种叫洋麻将的牌，而每一把牌啊都揭示了两个人不同的心理状态和生存的境遇。 嗯， 那么这是一部风趣幽默的喜剧啊，舞台虽然说非常简洁，基本上是由大量的台词和情绪波动来支撑起来的。 嗯， 对演员的功力啊要求可以说非常高的，都是内心戏。 嗯，待会儿啊我们也会连线我们的时尚观察员来介绍这部话剧啊。 嗯，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郑智化啊。郑智化是谁啊？就是那个唱水手的那个 啊，印象很深刻。 就是那个这个拄着拐唱水手的那个啊。 嗯， 啊，对于啊，像80后啊90后来说，郑智化的歌曲可能是记忆里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啊。 嗯， 但是啊，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啊，郑智化除了是歌手以外，他还是画家 哦。 啊，目前啊，郑智化啊正在这个798艺术区搞这个画展，自己的啊，而且这个画展一直持续到6月17号。 嗯 嗯，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看啊。 嗯，据说这次展览会展出很多他的绘画作品，作品呢是运用了这个卡通象征性的创作手法，表达了人对人类文明的一种隐喻式的反讽。 嗯， 而郑智化把自己归类为主张式波普或者是象征卡曼的艺术家。 嗯，这个吧咱们老说也没啥用啊。 嗯， 大家如果感兴趣呢还要去看一下啊，就是说歌手郑智化自己搞的画展啊，是在798艺术区啊，您进去以后就能看到大大的海报，跟着海报就知道在哪儿了啊。这个展览将会一直持续到6月17号。 嗯， 感兴趣的朋友啊，如果五一假期没什么事儿可以去参观一下。 哎，嗯，好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再来关心一下身边事儿啊。今天是第三个中国航天日。 哦， 在未来的一个月内呢，中国科技馆准备了一系列的主题活动，包括航天主题展览、专家讲座、宇航员训练体验等等。 嗯 嗯， 还是向您详细介绍一下都是这个干什么吧。从今天开始一直到5月20号啊，大概就是得有20来天的时间吧，在中国科技馆的3楼长廊里将举办太空科普视觉艺术展，展出300多幅太空画优秀作品啊，还有就是40多幅特邀的青年插画艺术家的作品，当然了还有什么 VR 太空体验啊等等等等，就是感觉非常的炫的一个展览啊。 嗯嗯，那么从今天到4月30号呢，科技馆将举办手动动手 DIY 的活动，辅导老师呢会带领大家设计火箭、火星车等等啊，非常适合小朋友去玩。 嗯，还是提醒一下您啊，这些所有的活动啊都是要在官网上啊进行预约的，这个官网就是中国科技馆，中国科技馆的官网上预约买票，普通票30块钱，学生票20块钱，另外周一是闭馆日，不对外开放。 嗯，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啊，这个第三批预备航天员选拔工作是正式启动了，想去太空吗？ 嗯， 想当宇航员嘛，这个机会来了啊。嗯，在昨天的中国航天日庆祝大会上呢，杨利伟宣布第三批预备航天员的选拔工作正式启动了。 嗯，这个是个好事儿啊，广大的青年朋友们啊。 嗯， 如果你想献身太空事业的话啊，可以接着听下去。选拔工作由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组织，由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具体实施，分为初选、复试和定选3个阶段。怎么感觉像主持人评选呢？ 感觉这像是公布一个你像是考官。 对对，我像是考官啊。 嗯， 据了解啊，在航天员类别方面，选拔人员既包括航天驾驶员，也包括航天飞行工程师和载荷专家。选拔范围方面啊，会从空军现役的飞行员中选拔，也会从航空航天工程技术和科研人员中选拔啊。就是反正跟航空航天搭边的，您都可以去。 嗯， 大概啊会选17到18个人左右。 哎，还真不少呢。 嗯，完成训练后将参加咱们国家空间站的飞行任务。 哇。嗯，好厉害啊，感觉自己要嗯，真的是要上天，你要上天咋的？ 有志青年啊。 嗯， 抓紧报名。 嗯， 嗯，这个具体的情况呢您可以搜索这个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啊， 嗯，我们来关注另外一条信息啊。最近这个天气不错，大家可以去圆明园欣赏盛开的牡丹花了。 嗯， 最近啊圆明园的含金堂、楼月开云等等景区啊，有100多种牡丹迎来了盛花期。 嗯， 经这个含金堂景区啊，牡丹种植的面积啊有2万多平方米，是圆明园里面面积最大的牡丹 丹观赏区，那么您可以在那儿呢观赏到上万株牡丹同时绽放的美景，同时呢还有在娄月开云景区呢有九株两米多高的百年牡丹，是非常罕见的，两米多高，这就比我还高不少。 对啊， 哇， 那怎么拍照呢？ 只能跳起来拍，是不是？我们跳起来， 不然的话就只能拍到那根棍儿啊，上面的花拍不着， 拍不着花啊， 这怎么办？好尴尬、 啊！而且还是百年牡丹啊，真是厉害啊！那么这个呢，从4月30号到5月6号啊，圆明园还将举办宫廷昆曲嘉年华，开展昆曲妆容体验文化讲座。折子戏品鉴活动等等，那么感兴趣的朋友啊可以关注一下了。 嗯，哎呀，这是一个好事儿啊，大家可以去看看、但是拍照的时候我觉得就是要找一个朋友啊蹲下俯这个仰拍你， 嗯 啊，才能拍到这个叫 头顶一枝花， 头顶一枝花、啊，头顶一枝牡丹花。好了，接下来我们进一小段片花，片花回来以后我们来联系我们的时尚观察员。 青年说继续说。 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北京青少年艺术服务中心的青年戏剧观察员程楠。程楠，你能听到我们的声音吗？哎，只是声音有一点点小，哎，是不是我们的接触的问题啊？再听一遍，能不能听到？哦，那是因为什么原因呢？我们在， 可能我们的听众听不太清程楠的声音。 现在能听到我们的声音吗？声音有一点点小，现在呢？ 现在怎么样？ 现在 好一点。 现在好很多啊，程楠，你说，我们这个今天第一次来连线我们的青这个北京青少年艺术服务中心的青年戏剧观察员程楠啊，今天第一次连线首秀啊啊，这个每个周二的上午以后我们都会和程楠来连线， 嗯 啊，程楠您这个先给我们说一说本周有哪些值得推荐的戏剧方面的内容。 为大家推荐的这个第一部作品呢叫杨麻将，杨麻将呢是一部美国剧作家科佩恩编剧的作品，它是首演于1976年的洛杉矶，两年以后呢它就拿到了这个美国普利策的戏剧奖。我们现在能看到的这个中国的排演的版本呀，它是创排于1985年的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我们现在能看到的这个演出呢，基本还是遵循了当年这个由于石之老先生创作的一个轨迹。不过现在舞台上的两位演员也是非常厉害了，他们就是濮存昕和龚丽菁两位老师。我觉得这部剧呢是一部由演技来主打的一个作品。由于它的情节非常的简单，全剧只有两位演员。那我看这个戏呢，我肯定是奔着濮存昕老师去的，因为濮存昕老师是我少女时代的这个男神。有一种说法是三流演员演什么都像自己，二流演员就是演别人像别人，那这个一流演员呢就是能把这个自己跟别人融为一体，就是演别人也就是演自己。所以我觉得濮存昕老师就是这样一位的演员，也希望大家可以去这个剧场大饱眼福。那我觉得观看这样一部剧呢，大家去买票的时候就可以这个优先购买前排的位置。然后我希望以后就是我来介绍的这个环节啊，都有一个小小的流程，就是我会推荐给大家，就是这部剧适合什么样的人看，这样的话呢也能避免这个大家踩雷嘛，避免就是说今天有一个不适合带男朋友看的戏，然后带男朋友去然后分手了， 经常会遇到这样尴尬的事儿， 再见前任什么的之类的。 对，然后呢这部剧呢其实我推荐的第一部剧啊是适合所有人一块来观看的， 但是呢它说是一部轻喜剧啊，其实不太具备就是一个喜剧性的效果。如果是你想周末拉着朋友去就是消磨一下时间，或者找一个娱乐的项目，这部剧你可能就要慎选了。那我现在来就是播报一下这部剧的演出信息啊，就是现在正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首都剧场上演，然后最后一场会一直演到5月6号，希望大家可以去剧场观看。 嗯，除了这样的一部剧以外，还有没有其他的剧可以为我们推荐的？ 那我今天要为大家推荐的第二部剧，是我前天刚刚在鼓楼西剧场看的一部戏，叫《背叛》。这部剧呢是由非常著名的这个剧作家哈罗德·品特来编剧的。其实他的故事非常简单，他其实就是讲了一个婚外情的故事。 嗯。 但是我觉得这部戏呢，导演 就是这部剧要带着别人家的媳妇去看是吗？ 哎呀，这个不好说。我觉得其实他也适合带着自己家的这个女朋友、男朋友去看的。因为我觉得这部剧其实，虽然讲的是婚外情啊，我们不提倡这种行为啊，但是我觉得整部剧呢其实它排的是非常的美，它把爱情的这个事儿讲得非常的美好，所以我觉着不建议带别人家的女朋友看，还是带着自己家的女朋友去比较好。然后呢，我是觉着有的时候这个评论啊，如果要是不能剧透的话，其实是一个挺难受的事儿。 对， 说了半天观众还是不知道就是到底是说什么样的一个剧啊。那我今天在这儿呢，其实是很想就是跟大家分享或者是透露一部分我对这个戏特别喜欢的一个部分，就是这个舞台美术的部分。这个戏的这个舞台美术，它的背景呢整个是由一个像眼睛的一个造型来构成的。然后呢有一场戏就演到是这个室外有可能是下雨了。然后呢就这个眼睛的这个圆的旁边忽然就是哗啦啦就有这个水流下来。当我看完这场戏，对，很美。当我看完这场戏以后呢，我才就是突然就是意识到是这个眼睛在流泪，是有这样一个意象。因为那场戏是在讲这个女主角，她有一种就是想哭但是又不能哭，那种非常压抑自己情感和情绪的这个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舞美和这个戏剧的这个交织对我来说是一种很震撼的这个感觉。就好像你有的时候看一幅画啊，或者是一个画面的这种影视作品，它背景里面有一个东西，可能这个东西很小，当你马上就要把视线从这个画面上移开的时候，你突然发现哎，那个东西一直就在那儿，这种感觉其实是很震撼的，有时候就是还有一点细思极恐的东西在里面。然后这个作品呢还有一些其他的美术部分也给了我同样震撼的感觉，但是我觉得大家每个人就是想法不一样，对作品的理解也不一样，我还是希望大家都能够走进剧场，然后自己去看，能收获到一个属于自己的与众不同的这样一个爱情故事。那最后我还是也播报一下这部戏的这个信息，它也是现在正在鼓楼西剧场上演，会一直演到4月29号，很推荐大家去剧场看。 也就是这周就结束啊，差不多啊。 对，这周 结束， 大家抓紧时间。 抓紧时间。好的，谢谢程楠给我们的连线啊，每个周二的上午我们都会和你如约而见啊。也希望这个我们的听众网友啊来喜欢这个我们今天的这档连线啊，以后这个档周二的连线将常规化啊。谢谢程楠，再见。 再见。 谢谢，拜拜。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982 AM 927同步双频为您直播的青年说。那么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是你最喜欢的一本书是什么？我们看到我们的这个网友朋友谢之道，他说啊，这个《爱的博弈》是一个非常好看的书。为什么呢？他侧重对情感关系的分析和技巧的运用啊，整本书全是干货，想给作者跪下，这是有多震撼、还有这个另外一个网友说啊，强烈推荐《喵呜》，原来你是这样的一种汪，这是一本什么书？说呢，这是一个漫画绘本啊，这个是一个脑洞清奇的世界里充斥着各种黑色幽默，动物曾经恶意满满的这种迷之温暖的一本书、哎，这里面全部都是那种黑色幽默啊、是一个笑点特别奇怪的书，被戳中的人会特别爱上的这个作者、不懂的人啊只会觉得哎你在自嗨吧，啥玩意儿啊， 反正我也没听明白 是吧。 但是啊这个有一个这个我给大家分享一本 我比较喜欢的书啊，嗯，就我小的时候啊看那个《围城》 啊， 哦，就钱钟书写的那本书， 嗯， 看完以后啊，没看懂，因为那是小学二年级， 嗯， 后来这个到了高中二年级再看的时候就看懂了，就是里面的一些情色情节，看的就特别的津津有味儿。到了大学的时候再看一遍的时候就感觉吧，嗯，没什么意思，不够刺激，但是呢更加的深沉了啊，有点文学涵养了， 体现了你的这个 所以 心理变化哈。 对，所以一本书啊，这个每个时候看都不一样，哪个时代看也不一样， 嗯， 对吧。我们这样吧，先进一小段片花，片花回来以后接着和大家进行互动。我们今天互动的话题是你最喜欢读的一本书是什么。 嗯 嗯， 本次由地球飞往982星球的太空飞行之旅，青年朋友们请注意，现在开始刷脸登机，通过通过通过。 哎哎哎，机器化了吧，这都不是青年啊，怎么就能登机啊。 本次旅程年轻不限年龄，以此刻心理活动为准。 80后的青春腔调，90后的激昂奋进，00后的热血未来，关爱青年计划，北京青年广播，我们不一样。 FM98.2 AM927，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谈恋爱的青年说，头可断，发型绝对不能乱。上学的青年说，再牛的肖邦，嘿嘿，也弹不出挂科的悲伤。上班的青年说，洛阳亲属不相问，锦湖不在几地呀你。有了孩的青年说，世界上的苦，哎呀，有两种，一种是哭，哎，一种是孩子哭。青年说，说青年人的事儿，论年轻人的理儿。新时代，咱们来听青年说。 来，我们接着青年说啊，嗯，我现在拿着大 iPad 啊，上面的这个资讯稿子给大家念啊，更加的带劲儿啊。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啥来着啊，有点串行了啊， 要关注健康了。首先呢， 这个得曼宁来说来 啊。对对对，这跟我息息相关啊。这全国女职工接种四价宫颈癌疫苗可以享受优惠了，哎，这是女同胞的福利啊，嗯，从今年10月到明年6月呢，全国600,000女职工接种四价宫颈癌疫苗呢都可以享受优惠价。有荣誉称号的50,000女职工呢，每人减免800块，其他女职工每人减免300块。 哎呀，这个女职工的福利啊，大家一定要关注一下啊。据了解啊，这次活动由全国工会啊联合其他4家单位一块儿办的，除了提供疫苗优惠价，还会进行一系列女性健康课堂， 嗯， 健康指导等公益活动。负责人表示了，希望各个地方的单位啊能积极组织女职工参与到项目中来，并且按照职工个人自愿的原则啊，根据本地区本单位的实际情况啊，组织实施报名预约疫苗的接种工作。 嗯，有数据显示啊，目前宫颈癌呢已经是妇科恶性肿瘤的第二大疾病了，严重威胁到了女朋友女同胞们的这个健康。而接种， 这我应该说啊，严重威胁到我们女朋友们的健康。 对对对，也确实如此啊。而接种这个宫颈癌疫苗是非常有效的防疫措施。四价宫颈癌疫苗呢，正常价格是800块左右，需要打3针。希望享受优惠价格的女职工们啊，可以到工会了解一下详细的情况。 嗯，这样吧，我给这曼宁放一天假啊，曼宁你看看啊，从 专门去打疫苗。 对，今年十月到明年的6月啊，嗯，有一天啊，你可以说，你说我去打疫苗了。 今年十月到明年六月，我们领导就给我放一天假，你说。 只是要多压榨我。 你说怎么办吧？哎呀，我们的节目需要这个曼宁同学啊。接下来我们关爱基金关心计划四啊，我们来关心学生中考体育现场考试时间确定了，将安排在五月份。 嗯。 啊，目前呢， 这个、 今年的中考体育现场考试确定在五月份进行，具体的时间由各区来决定。嗯。西城区反正已经确定了啊，考试时间是5月3号到6号。 嗯，这个体育考试满分呢是40分，包括现场考试30分和过程性考核10分。现场考试呢有三个项目，男生呢分别是1000米跑、引体向上和原地掷实心球2选1，还有这个足球排球啊，2选1就是足球排球啊，篮球3选1。女生呢包括800米跑、仰卧起坐和实心球2选1，足球排球篮球3选1。那么所有项目都采用仪器设备进行测试，而且没有人来测试了。 但是曼宁，你看你会选什么啊？你是考试有三个项目啊，你说说女生啊， 这个 女生是800米、仰卧起坐和实心球，你是选择 足球排球篮球？ 嗯， 我呢肯定会选仰卧起坐，因为这个实心球我是没有力气，但是我腹肌还可以 啊。足球排球篮球呢？ 选篮球。 篮球 为什么呢？因为 篮球那么高，你能投进去，你还不如足球呢。足球脚一 踢我踢不着啊。篮球的时候说实话我上本科的时候还学过 哦， 所以就还凑合吧。 反正女生800米是必须得跑的。 嗯，没错。 哎呀，我觉得啊，这个虽然是中考体育啊，但是让我想起了大学里啊，女生跑800米的样子。 怎么了？惨不忍睹吗？ 惨不忍睹啊！真的是惨不忍睹。嗯，就跑之前是一个样，跑之后是另外一个样。 哎呦， 哎呀， 你是说妆都花了吗？还是什么意思？ 不仅妆都花了，哎呀，各种 整个人都不好了。 对，各种姿态都有啊。嗯、这建议大家可以去瞅一瞅。 说明啊，平常还是要加强锻炼、啊，要提醒各位考生啊，有残疾证因长期生病啊，要免修体育的考生啊，或者临时伤病不能考试的考生呢，可以申请免考的。女生如果因为生理期或者是临时的伤病不能在规定时间内参加考试呢，还可以申请缓考。 哎呀，这是我们的福利，原来点在这后面。 很贴心哦。 好了，在这里提醒各位家长啊，注意孩子的身体状况，千万不要带病参加考试、啊。为什么？因为仅仅是中考的体育现场考试啊，后面还可以再缓考啊，不要因为这个而影响自己的身体健康、造成自己连中考都考不了，这就尴尬了。对不对？好，接下来进入我们的奇葩青年 有 话说。 青年说继续说。 奇葩青年有话说啊，接下来啊，我们来先来说说的是网友最近这个叫橘子的啊，给我们发来微信说，前段时间他看了一条消息，他说这个以前啊觉得搭扶梯应该是站在右边，基本上都是这个状态， 对 不对 啊？不是吗？ 站在右边，然后左边呢是快速通行， 对， 基本上是这个概念，但是最近啊，广州地铁公司发布了声明，不提倡这种方式 啊， 因为你一直这个大家都站在右边乘电梯啊，右边的电梯这个右边会塌陷的厉害，造成这个不平衡，传输带不平衡。 哦，这个意思 啊， 所以很危险。 一会儿左边，一会儿右边，这样可以吗？ 对，反正啊，这个网友啊，这个叫橘子的查了一下最近的消息啊，说香港、北京、上海、南京等城市已经纷纷表态了，不再提倡大家乘坐这个地铁的这个电梯的时候啊，左行右立。 有网友说这个安全胜过所谓一切的文明，哎，还真有道理啊。有人就吐槽了说，人少的时候还能靠右站，人多的时候有地儿站就不错了，还往右站。但也有人质疑啊，说能不能在扶梯的设计和质量上都加强一下呢？我就右边设立的这个牢固一点，就专门就是给这样的文明出行的乘客带来一种方便嘛。 对，确实这个有一个我觉得误区啊，就是你确实站在右边，一直会站在右边，确实有点不平衡。 然后这个电梯就斜过来了。 对，就跟那个有的时候我们去某些景区旅游的时候啊，你比如说吧，这个信仰佛教的啊，这个有的时候会摸一摸这个弥勒佛的头啊，就会把弥勒佛的头摸得很光滑啊，整个铜像。其他的这个地方呢，摸得就不是太光滑。 后来呢，前段时间我去一个景区的时候，就看到他会放一个牌子， 嗯， 说除了可以摸头以外，摸脚、摸其他地方也可以， 也可以骑， 就是把这个对，把这个光滑的状态全部摸下来， 要雨露均沾， 要雨露均沾。 嗯，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啊，大家平时玩的那个微信跳一跳 啊，这我玩过。 目前正在举办跳一跳大师赛 哦， 冠军将赢得10万元的奖金。 哇，这么厉害啊！ 这是怎么回事呢？ 嗯，这个大家都知道哈，说这个跳一跳啊，有的人玩了14237分，这什么概念呢？ 嗯， 来自广州的网友啊，周师傅他发来消息说，上周六啊，微信跳一跳大师赛在广州举行了，来自全国的30名顶尖高手来参赛，其中啊，一名叫徐伟的选手在120分钟的时间内。凭借着14000多分啊，夺冠了，赢得了这10万块的奖金。他本人啊，目前也是跳一跳最高纪录的保持者，达到了54594分。 哎呀，这容易吗？ 我的妈呀！ 啊、这玩跳一跳，这手也不抖啊。 嗯、哦。 能，他得这跳多长时间才能达到这个分？ 对，我觉得他这个距离测算和把控的一定是特别好的。 不是有，但是也有可能啊，人家玩到最后的时候，那分值就是高。 嗯， 对吧？ 有可能 啊、这个增值越来越高，可能短时间内就可以达到、哦、啊，因为咱也没玩到那分数，咱也不知道后面是什么情况，有可能人家跳这个都跳出屏幕了，咱也不知道，对吧？啊，人家是不管了，下一个那个柱子呢在屏幕以外，你自己思考一下怎么办。 哦、 据了解啊，像玩这个跳一跳大师赛啊，这个参赛的选手以20到30岁的男性为主，最高纪录都在3万分以上。嗯，当时比赛的直播间非常的高大上，有屏幕实时展现选手的游戏画面和排名，观看直播的观众热情也非常的高，紧张程度比得上传统电视比赛项目了。 哇，也有网友说了，说这想问一下，他用了什么充电宝啊？这能充这么久啊？ 哎，有道理啊。 对呀、啊，这你。那5万多分是怎么玩出来的？ 对啊，还有这个 一直插着电。 对啊，还有万一这个网要是不好，也不行吧？你毕竟要上传分数的。 嗯、没错没错、 嗯。 也有网友说啊，说这个500多分的我曾经也是朋友圈里的第一名呢，500多分连人家那个1%都不到。 对、啊，3万分， 嗯， 太可怕了，这得玩多长时间啊？ 哎，你会不会就是那个就是昼夜无休的？ 对，而且那个我估计会把屏幕戳坏的，因为你是距离太远的时候，他就得使劲摁那个屏幕， 嗯， 对吧？ 所以这个手机质量啊也得过关， 手机质量 也得过 关。 嗯， 好吧，接下来奇葩啊、这个青年有话说第三条，我们来说说的就是，说完了跳一跳啊，还是回到玩手机这件事上、嗯。最近网友包子给我们关爱青年计划的微信公众号发来消息说，最近啊有报道说玩手机30分钟竟然会导致口臭啊， 这个有什么依据吗？ 这种说法到底有没有依据啊？我们来说说啊，有医生就表示。是了，厌氧菌是导致口臭的重要原因、 嗯、 只要口腔里面缺乏厌氧气，它们就会快速产生臭味，而长时间玩手机抑制了口腔唾液的分泌，唾液有抑制阻细菌的作用啊，如果唾液少了，细菌就会大量繁殖产生不良气体、嗯、所以玩手机长了就会导致口臭。 哎呦我的妈呀，这听完这个消息啊，这、嗯、那就边玩手机边刷牙行吗？ 这个可以、啊、就半个小时刷一次牙啊，或者就发明一种这个手机口气清新剂。 哦，就是把手机连接着另外一个设备， 不用就每三十分钟这个手机就自动喷出一种气体，你这一吸就 OK 了啊。 哇，我觉得未来这手机压力还挺大的，又得刷公交，又得社保卡，还得给人刷牙。 对， 手机人容易吗？ 手机也不容易啊， 少玩一会儿 还人脸识别啊，最近对吧？不用拿这个指纹解锁了， 嗯 啊，手机你看还得给我们青年说连线， 那对对对对对， 是吧？我们打不出稿子的时候，我们还得看稿子， 嗯 啊，你说手机容易吗？ 那给手机升职加薪吧。 对，好吧，接下来进入我们的靠谱 青年， 青年说，继续说。Wait on me. I'll give my heart to you. 我们今天互动的话题是你最喜欢的一本书是什么？我们看到阿猫爱读书啊，这位网友给我们发来消息说，他最喜欢的一本书叫做《时间旅行者的妻子》。这本书啊，是一本关于穿越的书啊，也就是说主人公有点时空错乱啊。就一开始的时候是36岁的他遇到了6岁的他，就是这个36岁的男生遇到了6岁的女生，后来呢他俩就结婚了，穿越以后呢就变成了82岁的女生和43岁的他， 就是他们俩反过来了， 对，反过来了啊，然后在时空里不断的错爱。 这个还蛮好奇的，是什么样的感觉呢？ 这什么样的感觉？ 我一直长大，然后我的另一半一直在变小。 对，然后后来另一半变大了。然后自己的就变小了心理年龄也变小了， 好玩， 应该是一本爱情方面的书，叫《时间旅行者的妻子》啊。还有一个叫《西猫指北》，最近我发现咱们网友都挺喜欢猫的哈。 对，这特别流行。 网友西猫指北给我们发来消息说，他喜欢一本书叫做《万寿寺》，是王小波的一本书。 王小波，哇，他真的是一个，其实是一个很有名很有名的。 学院君说他最喜欢的一本书叫做《百年孤独》。 这本书确实，我当时看的时候啊，我专门把那个里边这个主人公的名字哈，用了一个笔记本，然后分别就横着写出来，然后对比，这到底是谁？这到底是他爷爷还是他太爷爷啊？这真的是分不清， 看不懂是吧？ 分不清这人名 分不清啊。 对， 我呢，这个确实也看过这本书。我看过这本书的概要，我为了考试用。 其实这本书啊，其实是很经典的，它讲的故事也很复杂，也很魔幻。如果你能分得清名字的话，建议你还是要看一下这本书啊。 好了，我们今天互动的话题是你最喜欢的一本书。如果大家这个闲着的情况下啊，在有 WiFi 的情况下，可以搜索“关爱青年计划”这样一个微信公众号和我们进行互动。当然了，在花椒的 APP 搜索“活力982”的房间，同样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啊，就可以看到这个不露脸的曼宁和露脸的我。今天这个是吧，我们曼宁这轻易的，我告诉你，叫不露脸的时候最神秘了，你知道吗？ 对，想看看神秘的我吗？ 我们看到这网友学院君已经说了啊，今天看到的曼宁太神秘了啊，一直看曼宁的帽子觉得很开心啊。 曼宁呢也要这个走一下其他的路线 了。对，如果大家想看不露脸的曼宁，可以搜索啊，在花椒上搜索活力982，我看到已经有6万人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啊，观看不露脸的曼宁啊，你瞧一瞧，看一看啊， 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啊， 看不了吃亏，看不了上当啊，真的啊，这也是一种这个饥饿营销。对， 我怕你们看我看腻了嘛。 对，就看这个 冒眼儿。 对啊，我们看到叫郭航初的网友在这个花椒上给我们留言说，今儿是不是曼宁主持？有点阴谋论啊，说戴着帽 你就知道了呀。 不是说戴着帽子不一定是曼宁啊， 提班 来了啊。行啊，今天反正曼宁这帽子上这俩字也预示了也预示了今天我们节目的这个好啊，大家可以看一下曼宁帽子上这俩字是什么字啊，可以搜索活力982，在花椒上还有关爱青年计划微信公众号。接下来我们进行小段片花，片花回来以后呢啊，我们来进入我们的 靠谱 青 年。 青年说，继续说。 好，接下来进入我们的靠谱青年，我们来聊聊 税后收入是个啥呢？这个税啊， 税后收入不就是交完税以后的收入吗？ 不，这个税是睡觉的税。 等，税后收入。 对，就是你睡了以后的收入。怎么说呢？就是说这个，你睡觉啊，就是说你啥都不干，睡着觉，你就能挣钱。本来其实以为这是一个恶搞的词儿，但谁知道啊？这人家在百度词条上还专门有一个，就叫税后收入。然后这词条上说呢，我们平常上班工作挣的钱啊，那都是主动收入。一旦你停止干活，收入也停了。而税后收入就属于被动收入，就是随时随地的可以给你赚钱，厉不厉害？心不心动？ 不是，我觉得这个吧，就是有点这个有点偷换概念啊。你说我闭上眼，我这也能有收入啊。 像我们这样闭上眼就真不行，那我们不还得说话吗？怎么睡啊，对吧？但是啊，这么好的事儿还真的有。 不，我觉得有。 我做梦就可以挣钱，真的。 那真的钱在哪儿呢？这有人还真的就有这样的钱哈，因为这个第一类税后收入啊，属于啊知识产权 啊， 比如这个作家出书啊，音乐人写歌啊，摄影师拍了好的照片啊，等等啊，这些都可以赚取版权费，所以啊，可以获得持续的收入。 啊、就是说，躺着睡觉的时候也可以、 哎、 啊，比如说著名作家冯唐老师， 今宵欢乐多 啊, 啊，对，出版了十几本书啊，每卖出一本书都有一部分版权费到他的账户上。 哎，所以就算他不工作，他也今宵欢乐多 啊, 啊，是啊， 容易吗？你说？ 哎，这我觉得挺容易的。 啊，除了靠才华，投资房地产也可以拿到税后收入啊、 嗯， 这个就不用解释了、啊。 没错， 这个买了房子啊，搁在那里，嗯，睡觉的时候一睁眼，哎。这个月的月租又可以收到了。 哎，这你要是这么说吧，我觉得也有那种税后支出啊。 对啊， 比如说我买了理财、啊、我第二天早上一起来赔了300多。 对啊， 我亏不亏 啊？还有税后这个破产、 啊、 是吧？一觉睡醒以后发现自己已经 破产了。 对，破产了啊， 太惨了。 上市公司老总、 哦、 啊，发现自己股票跌的已经不能再跌了、 哎、 嗯，总之吧，我觉得税后收入其实也是为了提醒一下大家，在税前的时候多多努力， 嗯， 啊，这样可以睡个好觉， 对、 啊， 要不然你就凭才华， 嗯， 要不然你就凭眼光和魄力啊，毕竟这个天上掉馅饼的事儿、啊、哈、嗯，还真挺少见的，只有天上掉陷阱，没有天上掉馅饼，是吧？ 还有叫还有什么来着？这个什么命苦不能赖什么，对， 嗯， 命苦不能赖什么啊，还有什么不能赖什么，这个有些话不能说啊，在收音机上 只可意会啊。 好了，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你最喜欢的一本书是什么，大家可以和我们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以及在花椒上搜索活力982， 嗯， 可以和我们联系啊。今天我们重磅邀请的是不露脸的曼宁啊。啊，我们今天呢，这个全部的资讯就到这儿了。如果大家还有很多想玩的啊，喜欢看的书啊，都可以和我们发来消息啊，我们再来互动一下吧。啊，曼宁看看有没有什么其他方面的网友的内容。 嗯，其实我之前很想给大家推荐一本书啊，它叫做《北鸢》。鸢就是那个一种鸟，它啊是一本小说，是葛亮写的。这本书特别的文艺，就是讲啊由风筝引起的两个人的爱情故事，而且啊这个爱情故事写的是作者家里面的事儿。比如说他姥姥姥爷他爸妈的这个爱情故事，我觉得特别好，从小时候从5、6岁一直写到了30多岁。我觉得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书，而且、 哎、这个有意思。 对，爱情故事嘛，女生都比较喜欢看。 嗯， 然后再给大家说一个这个男生比较喜欢看的书啊，是关于战争题材的，叫做《巴黎烧了吗》。这本书啊，其实我们都知道答案啊，巴黎没有烧的。 哎，我真说曼宁其实读了书挺多的。 曼宁真的是一个不爱露脸的低调的读书人，脸皮太厚了。 啊，我看到叫点亮星灯。啊，女王这位网友在微信上说，嗯，曼宁不仅人长得漂亮，书读的也多。 我今天蒙得这么严是也能看着。 对，用意念嘛。 哎，是不是因为气质又开始给自己加戏了？ 小瓷瓶就说了，嗯，今天曼宁不错。你们都是怎么看的？ 我发现哈，这一旦你捂得严实了，有了神秘感哈，大家就不关注那个捂得不严实的人了，是吧？ 对， 怎么没人夸夸我们张厂长呢？ 对，你看这，来，我假装夸一下杜小杜这位网友啊，这我自己编的啊。哎呀，说这张越这个哥哥太帅了， 嗯， 哎，谢谢你啊，给你小红花。 我长得都像张震了，是不是？哎， 你说容易吗？自己夸自己。好了，我们先进一小段歌曲，歌曲回来继续和大家进行聊天。 网罗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8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下一位，请青年人到982诊室就诊。 请坐吧，怎么了？ 我想知道假期去哪儿，又长见识又省钱。 我迷茫，应该工作还是继续深造？ 如果出国留学应该做好什么准备？ 我想知道在互联网公司工作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我想 你这些症状啊，应该是青年焦虑症 啊。 我给你开个方子，按时服用，每日补充。出国留学9课，出行旅游9课，娱乐演出9课，体育健身9课，时尚资讯9课。 这么多，一天怎么吃得完啊？ 不用怕，一剂良药就能搞定。每天8点到10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青春迷茫不怕说。 青春迷茫不怕说，我们看到今天刚才有网友叫岳大娘说：“美女帅哥好，谢谢， 谢谢岳大娘。” 哎呀，谢谢岳大娘对我一个人的表扬。 没有我吗？ 这个美女帅哥好啊！还有这艺术家张石说：“主播真棒啊，谢谢你啊！”还给了两个赞哈。现在目前在花椒 APP 上已经有51000人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也希望大家不离不弃啊。接下来我们再给大家分享几个有趣的消息吧。啊，关心中国最堵的城市，没有最堵。只有更堵，中国头号堵城不是北京，是银川。 银川啊啊、哦！据说这个银川是第一啊，济南、洛阳排名第二、第三，而北京啊，我们才第四 啊，我们屈居 吧， 我们屈居第四 啊。 这份啊，中国堵城排行榜呢，是由交通运输部、高德地图等等联合发布的，当 还是很有权威性的。 对对对，身、 啊、 在北京的我们觉得交通拥堵啊，这银川的朋友们都笑了啊，说这个没有最堵，只有更堵、 啊。 从报告中可以看出啊，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些一线城市的拥堵程度啊，其实在下降了。 嗯， 但是洛阳、赣州、汕头、合肥等等大中型的城市呢，这个拥堵排名却上升了。 嗯，哎，有意思的还有一个就是报告还发现，在上海的网约车补贴大战期间啊，就像滴滴啊、快滴啊，当时那些、上海的高峰拥堵程度创下了4年的新高。 哎妈呀！ 哎呀，今年的3月21号，美团打车大幅补贴上海，随后滴滴也马上跟进，美团和滴滴展开了新一轮的打车。车补贴大战啊，估计这个时候又要刷新上海的最堵成绩了。 嗯，这比如说，这人家本来想那个坐地铁吧，然后想，哎呀，这打车这么便宜，那打车好了。 接下来我们再问曼宁一个这个问题吧啊，曼宁，如果让你再考一次大学，你最想考的大学是什么大学？ 哎，我最想考的还是我的大学 啊， 中国传媒大学，对不对？ 中国传媒大学、啊，我想考的大学，我告诉你是啥吧？ 是啥呀？ 雄安大学 啊？雄安有大学了吗？ 啊，在刚刚公布的河北雄安新区规划纲要里透露了两个消息，第一是未来将有不少双一流的建设高校在新区办学、第二就是将会成立雄安大学啊、使用新机制新模式啊、接下来又有一所好大学将要诞生了。 哎、这此前啊，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人民大学以及北京理工大学等等这些双一流高校纷纷表示啊，要对接雄安新区，将优秀的人才输送到雄安新区来。 哦，厉害得很。 嗯，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电影方面吧。头号玩家这部电影要在中国再放映一个月，一直到5月29号。 哇， 因此还没看过的或者想二刷三刷的这个朋友们可以再约起来了。 嗯，这个头号玩家是华纳在中国大陆市场的票房前十的电影啊，目前呢全球票房已经突破了5亿美元，也就是超过了31亿人民币、其实它不仅票房高啊，口碑也很好，所以这个之前这个片方宣布啊，说影片在中国大陆的公映档期啊要再次延期一个月，直到5月29号都可以继续在电影院欣赏这部游戏盛宴的大片儿。 嗯，好了，接下来我们再给大家分享几个奇葩青年给我们发的东西吧啊、我们搜索一下啊，最近啊很多奇葩青年给我们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发来消息啊。我们刚刚读的那仅仅是这个叫什么九牛一毛 啊、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我们的老朋友网友韩婷给我们发来消息说，最近啊有一场幼儿园啊升小学的选拔在朋友圈刷屏了。幼儿园升小学啊，不是小升初啊、给大家说说，在这场选拔中，8000人只能录取60人。 哇！ 选拔形式包括网选、机考、面试3轮，竞争压力非常大。就为了让这个幼儿园的小朋友能考能上一个好的小学，家长们也是拼了、啊。 这幼�儿园的小孩他懂什么呀？能数到100就不错了吧？ 不是，我就他那个朋友圈里这个爆料了很多这个小朋友自己做的简历啊，都很棒的啊。你比如说有的小朋友啊，上面写的是托班的时候就学会了时间管理。 懂得核反应堆，和爸爸一起听微积分，学会了函数和极限。平时喜欢的游戏是编程。你看 啊，这还用上什么小学呀？这直接上这雄安大学 啊！这还有小朋友的简历啊，为了上小学，上面写着继承了复旦硕士老妈啊的英语能力啊，三个半月就可以开口说话，一岁就熟练表达意愿，旅途中还会主动和美国的游客用英语聊天， 厉害了 啊！这就是幼儿园的小朋友干的事儿， 赶超了我们。 对，赶超了我们。好了，现在我们只进一个整点的报时广告啊，回来接着和大家继续聊天。 报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北京时间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上午9点，广州， 哦耶啊！ 新一天，多多加油。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而不同。 网络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8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青年说，继续说。 青年说，继续说啊！我觉得小朋友的简历太棒了， 比不了，惹不起。 我在想，我给我孩子怎么写呢？就是啊，继承了父亲的语言表达能力。然后。这个 可以滔滔不绝连说2小时， 对，那我估计老师也不要了。因为小学的时候你老说话不好好听课，对吧？也不能，其实也不能瞎写，基本上写的都是家长的事儿。 没错。 然后给大家这个普及一下小学幼儿园升小学的简历模板啊，回头在我们关爱青年计划里可以普及一下。 我们看到另外一个网友杨红啊，他说白天的 KTV 啊一般不是都生意不好吗？比如说这个60块钱唱2小时这样，但是最近啊因为一群老年人啊迎来了新的人气，很多 KTV 的白天时段啊都已经被老年人给占领了 啊， 还有的叔叔阿姨们还会背着酒瓶啊，带着凉菜啊，还是保温杯啊来唱 K。 那 KTV 白天服务老年人啊，晚上服务青年人。好吧，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的这个青年说的上一个板块啊，第一个板块啊，这个资讯板块就到这儿了啊。我是青年张悦啊，那个是青年曼宁啊， 看不着的是青年曼宁、 看不着的是青年曼宁。好了，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二个板块，叫做青年会客厅。我们看到孔文啊和嘉宾已经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接下来我们把这个主持交给孔文。好了，我们进一小段片花，片花以后继续回来，大家不见不散， 不见不散。 青年说，继续说。 突破， 刘翔，刘翔赢了。 不管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鲁王。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忙把球穿好，放我往里冲。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下一位，请青年。 一位，请青年人到982诊室就诊。 请坐吧，怎么了？ 我想知道假期去哪儿，又长见识又省钱。 我迷茫，应该工作还是继续深造？ 如果出国留学，应该做好什么准备？我想知道在互联网公司工作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你这些症状啊，应该是青年焦虑症 啊。 我给你开个方子，按时服用，每日补充。出国留学九克，出行旅游九克，娱乐演出九克，体育健身九克，时尚资讯九克。 这么多，一天怎么吃得完啊？ 不用怕，一剂良药就能搞定。每天8点到10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青春迷茫不怕说。 在整点报时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大家早上好，我是孔恩。大家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二个板块，青年会客厅。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北京市的青联委员、北京基金小镇控股有限公司综合办公室主任刘倩，刘主任。刘主任现在已经在我们的直播间就坐啊，还是先来给我们的听友和网友朋友们先来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北京基金小镇的刘倩，很高兴能够做客我们这个广播室。 好，谢谢刘主任，谢谢刘主任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啊。然后首先想跟您聊的是啊，因为我们的节目是国内首档全屏可视化的直播电台，现在在我们的网络端还有花椒直播间是有5万多人，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也有几万名粉丝在同时收看我们的节目，他们不仅仅是来自北京，而且还来自全国各地啊。其实在提到基金小镇这个概念的时候，有的网友可能还不是特别的熟悉，觉得是不是五一假期了，是不是一个可以旅游的地方啊，大家可能会有这样的疑问。所以先请刘主任来给我们解释一下，这个您就职的这个基金小镇它究竟是一个什么地方。 刚才先听到这么多观众，我觉得我好像要整理对对对，要把这个最好的一面展现给大家。不知道我这声音可以吗？ 可以可以，对。然后您那个把话筒稍微再离得近一点点就可以。 好嘞。 好， 可以吧。我们那个基金小镇，其实简单来说呢，就是一个打造一个基金的集聚区。 基金的 集聚区。 集聚区，也就是说基金这个行业。 对。 哦。 或者是基金这种上下游产业呀、对，整个这种生态圈的一个基金集聚区。对，其实它像你说的也应该涵盖这种旅游。对，它是未来我们要建成一个宜居宜业产城融合的这么一个基金集聚区。对， 那是就是也等于说未来的规划其实是等于一个综合性的业态。 对对对，是的。 那就是现在按照您的介绍的话，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就比如说，我们可能会有，比如说这个有很多的产业园，比如说有文化的产业园，或者是也现在有什么机器人的产业园，那我们就可不可以理解为一个我们就是一个基金这个行业的一个产业园？ 可以这么理解，但是我们会在这个基金小镇里边建我们的五大平台。其实它是一个很立体的。对，不是说很简单的一个 园区。那就是我刚才说的还是一个片面的一个描述。 其实它涵盖量容量还是很大的。对， 您刚才说的这个五大板块都包括哪五大板块？ 我们五大平台主要是这个交流平台，就是基金业的交流平台。还有这个创新研究创新平台。对，还有这个股权交易平台还有我们的发行服务平台。对，还有这个实体经济金融服务平台。对，是这五大平台。 那就是把这个， 所以可以那个发挥大家的这个，尤其青年这个想象啊。觉得没有这个，就只有想不到。对对对，就是空间很大，然后我们这个小镇里边涵盖的东西内容也很多。对对对， 就当初在我们的这个就小镇里头，只有你想不到，没有我们做不到。 对。 那当初 我们小镇其实这个位置也还是就是说是一个类似这种 生态啊旅游这个位置，因为它地处在咱们那个房山区长沟的湿地公园， 那就好点， 泉水湿地公园 啊， 其实现在这个季节去刚好 啊。那当初就是把这么多的功能然后综合成我们一个就等于说是一个全生态链的这样的一个一个对功能性的一个小镇，那就是为什么会这样去设立，当初设立这个是有什么出发点吗？ 是这样啊，就是说你看北京是我们的首都 对 吧，然后它也是一个就是是金融的这个决策中心管理中心信息中心对吧，还有一个服务中心，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这种各大这种基金机构对吧，还有这个一行三会啊，现在叫应该叫一行两会了对吧，这些都在我们这个北京地区。对，然后我觉得而且就是等于这么大一个一个好的地方吧，就是一个集聚的地方，然后在北京，我觉得我们金鸡小镇其实还是有这个优势的哈，跟其他地方来比，就是一个这个相对来说是建这个集聚区比较有优势的地方。对，而且呢现在就是没有这么一个大体量的一个基金的一个集聚的一个地方。对，所以就是等于就是房山政府这块儿，对，还有这个就我们的股东这块儿，还是这个眼界啊选的地方比较好， 那非常有前瞻性， 对，点也选的比较好 啊。那它一个大概的总体的一个规划，或者说就是目前我们这个已经建设完成了，或者说到什么阶段，现在目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现在是这样，我们其实基金小镇是2017年的5月底项目才开始成立的，就是启动的这个项目。对，至今呢应该接近3年的时间了吧。应该有这个目前截止到3月底吧，有600多家，将近700家的这种入驻机构。对，然后资产管理规模呢已经超过了12000多亿。对，然后现在呢其实我们主要的工作就是做这个我们小镇的品牌推广。对，还有就是包括各大活动的组织啊这块儿，对，然后就主要这块工作，还有就是招商啊。对，招商也就是说说白了就是我们吸引基金机构来入驻。对，就这方面的工作 啊。那目前的这个我们的基金机构入驻的情况现在怎么样？ 目前是应该是700多家，突破700家了，然后我们的资产管理规模超过了12500多亿。 那就 其实这个速度还是挺快的。 对， 你看2015年我们2017年我们成立的时候是半年的时间吧，5月份成立嘛，半年的时间是50多家，56家。如果没记错应该56家。然后到2016年的时候是100多家，130多家。然后到2017年底的时候，我们是360多家 啊。 对，然后等于2018年，我们这个速度比较快，然后到现在应该700多家。 那这些基金公司在入驻我们小镇的时候，是不是也对这些基金公司这些企业来讲，对他们也会形成一个，比如说大家互联互通啊，大家 对 这个互相帮助啊，互相协作呀，形成这样的一个作用。 我们这个平台不是有那个交流服务平台吗？ 啊， 我们就会提供一个大家交流的机会。对，我们还会组织一些比如说跟协会啊跟相关的这种论坛啊，比如财经论坛啊什么的，这些沙龙啊，对，会有一些大型的活动，高端的活动，其实就是给这些基金机构还有这些相关的人士提供这么一个平台。对，他们就互通有无嘛，这种 比如说我们分享 共同发展， 共同发展啊，比如说我们分享会这个沙龙当中可能会分享一些这个前沿的经济研究的一些分析啊，一些报告，然后大家一起去学习，然后共同促进这个行业的发展。 对 啊， 是这样的。 那么就是我们说到了现在那个如果未来的话，按照我们之前的这个规划和目前的这个发展，那么未来就是基金小镇我们想实现一个什么样的大的一个目标或者是一个蓝图，基金小镇 其实我们这个蓝图是这样啊，就是小镇肯定也会这个始终坚持这个咱们这个什么绿色呀，就是咱们这个五大理念，就是包括是咱们国家的这个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啊共享的这五大理念。对，然后呢不断的完善我们这边的一些编制高端的这种比较适合基金小镇发展的这种管理规范啊。对，然后呢 其实更多的还是为基金机构服务，然后等于在我们这个北京地区吧，其实我们也老有一个口号啊，就是城市之外山水之间花田之中金融之巅，最后这个金融之巅就应该是我们的目标。对对对， 这个 其实这个口号我觉得大家应该不陌生吧。 不陌生，而且对对对， 因为我在刚才来的路上103.9还在说这个基金小镇，就是刚好基金小镇在5月5号的时候会有一个就是一个盛会吧，叫北京国际长走大会。 长走大会， 对，就在我们这个 在我们的山水之间和经济之间来一场长走。 对对，是这样的因为那个刚才我就说了，我们那个地处在这个房山长沟的这个泉水之乡啊，然后所以这个地方非常美， 对， 是现在这个季节啊， 没错， 那个比较美，然后呢正好又集结了将近得有含这种金融方阵啊，将近得有20,000人，预计啊20,000人这种体量的人来过来长走 啊， 这是每年都会有，应该是。今年应该是第10届了。 哦，今年第10届。 对，第10届长走。 啊。 其实今年我们这个长走啊，还有那个增加了这个，因为今年又是改革开放40周年，又是基金业发展20周年。对，其实又是我们这个长走的这个第10周年。 嗯。 所以这次这个长走大会，怎么说呢？肯定会有一些这种发展这个改革开放40周年啊，还有这个基建发展20年，这个一些精彩回顾啊，会在我们的沿线体现。 嗯嗯， 对，其实很有趣啊，中间还会穿插一些活动，有趣的趣味活动 啊。那是比如说我们每一位这个百姓，然后都可以去参加吗？还是我们需要？有什么样的 条件？是这样 的， 就是我们这种金融方阵肯定是我们这种特聘的 啊， 对这种 行业之内， 比如说入驻我们企业的 啊， 对，或者我们相关的这些机构的，对，还有这些商会的协会的，这是我们特邀的。然后其他呢，就是我们这个老百姓啊，都可以去参加。 对，然后刚才其实您刚刚提到，其实我们这个一个重要的职能就是为我们的基金企业服务啊，那么就是在入驻基金小镇的话，对于我们的基金企业就会有什么样的要求吗？ 啊，是说到这个要求，其实我们也是这个在金融安全这块，金融安全防范这块，其实还是有一定要求的。对，我们肯定要通过啊，首先我们前置的一个6项的一个审核，对，还有这个7级风控。 哦， 对， 这都是我们行业之内比较专业的一些评判标准。 对，应该是说我们小镇就是在。过程中吧，应该在这个招商过程中不断这个就是这个把控金融风险金融安全这块，然后就是自己给自己提出的这么一个防控风险的这么一个要求吧，一个是就是6项前置和7项这个风控审核。对，其实就是从方方面面就是把控这个安全。我们也首先保证入驻基金企业的这些入驻基金小镇这些企业他们有一个良性的一个发展环境。对，然后当然也坚决不让这些就是怎么说做得不好的企业进来。对， 肯定是形成一个我们良性的一个发展。 对对对， 在 要对保证我们这个整个这个小镇里边这些 起码在山水之间，在金融之间。 对 啊， 叫城市之外山水之间， 城市之外 花田 山水之间 还有这个金融之巅对， 那其实您作为这个综合办公室的主任，就是您平常日常的工作也都会跟这些基金企业都跟他们打交道。 我们有专门的就是这个政务服务中心。 政务服务中心， 其实政务服务中心主要是对接企业客户，还有这个企业客户的这些服务工作。对，主要是他们。 对，然后您日常的这个工作，然后也可以来给我们的这个听友和网友朋友们来介绍一下。 这个综合办怎么说呢，就有点像这种杂货铺的感觉。对，就是 就也等于说是我们的组织有困难找组织。 对，是这意思。对，就是我就想起我时常跟我们那个其他这个部门跟这个同事说的话，就是说你不知道这件事该怎么办了，或者 找我们的综合办公室。 对， 刘倩主任。 对对对，我说欢迎大家来找我 啊。 就是日常的工作当中其实还是既有专业性，然后有的时候也会很繁琐。 对，是的，是这样。就是因为我们这是等于这个金小镇是跟就是房山区政府的一个一个项目，它对它也列入了北京市"十三五"，对，也是金经济协同发展的重点项目。 嗯， 所以有的时候会跟那个政府啊，或者一些这个机关啊，是吧？会有一些对接工作，还有一些报送的一些材料啊什么的，其实都我们综合办。对，然后就是还有就是日常公司的日常管理，对，然后各个部门的协调，还有领导的一些工作的上传下达 啊， 对，还有会参加一些各种会议 啊， 这种啊，当然还有这个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工作，就是我们现在也是在往专业做吧，就是说在跟人才这块儿，跟人才对接这块儿，因为我们小镇就是入驻基金企业这块儿，其实在服务上有一个就是人才政策的这个服务 啊，人才 落地的这块儿， 人才政策落地。 对，其实说到人才，我觉得青年人比较关心。 对对对对对，这个可能现在我觉得大四啊，像什么比如说研二、研三的同学们呢，现在也这个时间段，每年的四五月份是大家最愁工作的时候。 对，对，说到这儿，那我就说一说那个，正好那个面对都是年轻群体， 是 吧？ 是，我们马上要发布一个招聘启事，是吧？ 这 是可以的， 就是这个， 这是可以的， 对对对。然后我们小镇现在也是在这个招兵买马， 招兵买马， 对对对。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人才？ 其实我们小镇是就是它各个口啊不一样，当然专业也不一样。尤其你看我们新闻口，那肯定就希望有这种采编啊、写作呀，就这种这种专业 啊，新闻学科或者说相关的院校毕业的， 对 啊，这种学科背景， 这叫什么？应该叫 什么？汉语言文学呀、 对，汉语言文学这种，就是能写东西的这种，然后像我们这个综合办这块儿，其实还需要这个就是人力这块的 人力， 对，专业的，对。然后像政务服务中心，那就是希望他学的是金融相关的这种专业， 对对 对， 对， 或者是工商管理都可以，不好意思，插播了这个。 大概这些。好，如果同学们这个有需要觉得这个工作意向啊非常满意的话，我们在节目之后呢，可以和我们的节目取得联系啊，大家添加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的微信公众账号，然后联系到我们，然后再通过我们的节目啊，然后这个把大家的简历啊，然后我们递送到刘倩主任那里，说不定大家就会在工作上给大家达成一份姻缘。 对， 谢谢 节目组给我这个特别的这个机会 对对，我觉得今天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契机，也真的也可能会给同学们就是大家牵一条线。 其实我们小镇这个平台还真的是挺不错的，对于年轻人来说，我们整个团体其实年轻人特别多，80、90后特别多，像我都是年龄大的了，90后居多 还是年轻人。 因为其实小镇很年轻，刚才我说了两年多，不到三年时间然后就是整个我们这个群体其实是一个非常积极向上、朝气蓬勃的，对。然后我们会组织一些，就是我说一下日常工作吧哈。 好， 会组织一些我们这个 交友活动。 对，不是这种，而是这种就是在一起，比如说会有一些培训呀、学习啊，肯定是先学习这种公司业务、主营业务这种知识。对，其实对这个年轻人来说，我觉得成长来说还是挺好的。对，我们会提供这种培训机会，也我们也会请外面的老师过来给我们这个授课。对，还可以参与，就是刚才我说的，我们公司给这种基金业。给基金机构来提供的一些高端的这种培训活动都可以参与，对，都要去学习，都要去培训，只要跟你业务相关，对，我们就鼓励你去，对，然后也给你提供这个平台，然后还有就是也会在这个职工生活上也是比较那个关注的，比如说我们会组织一些这个拓展活动啊，对啊，还有这种这种交流座谈活动啊，对吧？谈谈大家的需求啊，是吧？想法呀、都可以，生活上的都可以。对，然后还有这种演讲比赛啊，职工生日会啊，其实都是我们就是在职工生活这块做一些小活动 啊。 对， 就是在学习上呢，可以给大家提供非常高端有干货的论坛。 对 然后呢，也给大家提供非常广阔的空间在生活上还非常的 关心大家。 对，是这样 啊。 对，因为我们年轻人比较多嘛， 对， 然后其实像我们我们海外留学回来的人现在也有应该有五六个吧。 嗯， 对，然后因为我们考虑到像这些孩子们过来啊，就是等于就是一般就除了学生同学之外，在北京呢可能也就是自己一个人。 嗯， 对，所以我们在他们的生活上对还是也挺关照的。 嗯，真的。 对，这个团体特别好。 同学们，我们又安利了一下， 特别好。 同学们啊，再次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如果大家对青年小镇的工作感兴趣的话，欢迎和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取得联系。 谢谢 啊。其实刚刚在和刘主任聊天的时候，就您提到了基金小镇的一个特点，也是一个职能，就是它在这个辐射经济方面现在也是有自己的一个独特的一个作用。 嗯 啊，那对，那么在这方面就是我们具体的比如说和经济啊，就是或者说有那边的企业来我们这边入驻，或者说我们开展了一些什么样的合作。 是这样，就是我们应该是就是因为我们在这个咱们北京的西南方，其实跟经济还是一条线的。 啊， 对，是这种， 尤其是离河北很近。 对， 对，这个等于这是一个重要节点嘛。 啊，对，没错。嗯， 对，这个京宝轴上的一个重要节点。 对， 然后我们距雄安呢其实就60公里。对，60公里其实等于也是一个很好的这么就是一个通道吧。 嗯， 对，这个地理位置啊是这样。 对， 然后我们离这个未来建成这个二机场其实也就是半个多小时车程，因为都在南面嘛。 嗯， 南面。对。目前就是我们也会辐射到那边，对吧？那边之前在河北有应该有一个路演活动，我记得。 嗯， 啊，对，然后我们这边也会就是跟河北省有一个应该有一个平台，当时我记得做了一期。 嗯， 对，就这种路演活动，把我们这边好的基金这种机构带过去啊，他们有这种像好的项目，这个我记得是在去年谈过一次。 嗯， 对。 也会有这方面的很多的合作。 对对对。 嗯嗯， 会有。然后我觉得2018年啊，就像今年肯定我们就是在这个合作上还有在京津冀这块肯定要多下点功夫。 嗯，对。然后其实我还有一个好奇的问题啊，就是刘主任，您比方说这个专业的基金啊，就是金融行业的这些从业人员，他们的一个工作的节奏大概是什么样子？刚才您提到的，就是我为什么突然会想到这个问题，就是说，其实我们的这个基金小镇，因为它地理位置非常好， 嗯， 啊，就是然后无论是在哪方面，包括这个可能要新建的这个机场，然后距离都不是特别的远。 嗯， 那么就是我们的这个金融专业的从业人员，他们是不是需要有的时候可能会全国各地飞来飞去呢？比如说在世界范围之内，他们都会频繁的有这样一个，比如说出差呀，或者是有其他的活动。 对。 啊， 像这种金融业界的人士啊，我觉得他应该属于这种高智商，然后高这种运转的这样一种人。然后他是希望就是工作的时候，比如说我的这个信息得跟上，对吧？我的这个网络得跟上，对吧？我的这些资讯得跟上，对吧？还有这些金融的走势，这些都需要跟上。 嗯， 啊，那他工作的时候肯定是一个就是比较集中的这么一个状态。 对， 比较高度集中这么一个状态。然后呢，但是基金人士呢，他也希望这个休息的时候很放松。 哦， 对，所以我们小镇就提供了一个这么一个，就是未来肯定要打造成这么一个比较休闲。 因为我去过咱们那个 智慧科技 那个位置，就是好像周边还有这个很多依山傍水的，如果大家有条件选择的话，有小别墅是吧？ 对，现在 周边有这种商业楼盘。 有 啊啊。 对，有商业楼盘。 嗯， 然后等于应该它主打还是其实就是休闲。 嗯， 对，那边其实离这个我们这个大家都知道十渡， 没错， 不是很远。 嗯， 可能开车20多分钟就到了。 嗯， 然后周边还有一些就是云居寺，大家应该也听说过。 对， 云居寺比较有名。 嗯， 啊，还有上方山国家森林公园。 嗯， 对。还有这个我们那个说到这个又想起那个红歌唱响的地方。 嗯， 我也是党员啊，想起这个红歌唱响的地方。 红歌唱响的地方， 就是，对，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个歌的发源地。 哦，是在咱们房山是吧？ 对，房山。 哦， 对，就是应该是在霞云岭地区 啊。 对 哟，那可是 对我们比如说党建啊这些，还有我们包括我们自己的这个党建活动 啊。就这首歌曲也是，其实是我们伴随着这个小时候，

在万点报时回来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青年说》，现在是我们节目的第二个板块《青年会客厅》啊，大家可以把频率调到 FM98.2 AM927就能够收听到我们的节目，然后大家也可以踊跃的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如果说现在有正在啊准备毕业的大学生朋友们啊，然后刚刚在上半个时段也跟大家说了，如果大家觉得基金小镇的工作挺适合我的话，大家也可以和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的微信公众号啊取得联系，说不定就会为大家提供一份工作的机会。然后大家也可以把这个下载花椒直播，搜索活力982的房间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了。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是北京市青联委员、北京基金小镇控股有限公司综合办公室主任刘倩刘主任。再次欢迎刘主任和我们的听友和网友朋友们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回来了。 对，在上半个时段我们结束的时候，这个刘主任跟我们讲到了《没有共产党，没有新中国》这首歌曲的发源地是在房山，您是房山人， 对， 所以 没错， 对这个可能有点特殊的感情和情感，非常自豪，我觉得应该是。 对，是这样。我说一下我的感受啊，就是当你这个。因为那是山路嘛，你要去那个地方，山路走到一个拐弯处的时候，你就会远远的看到几个红色大字，就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红歌唱响的地方。哎呦，当时那种感觉就是也是党员，然后就心里边就很振奋。对，然后觉得在我的老家就是出过这么一首啊，是吧？ 脍炙人口的歌曲， 对对对， 没错。 觉得还是挺自豪的。 然 后就说到这首歌大家都知道是曹火星 老师写 的，对对对。刚才我前一段说他做这首歌曲的时候也就19岁，对，也是应该是比较年轻啊，一个年轻有为的 当时的青年人， 对对对，19岁。然后这个歌之前应该是他当时写的时候歌名叫《没有共产党也没有中国》，对，后来是在应该是1950年的时候，咱们那个毛主席啊，毛泽东把这个首歌又加了一个新字，就是变成了现在的这个歌名，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然后是这样。然后像我们这个小镇呢，其实也是我们也是在就是党建活动啊、工会活动啊组织的也很丰富，像我们这个就会去这个没有共产党没有新中国这块儿去接受这种教育，然后带着年轻党员去参观去学习然后我们还等于就是把这个浓缩的这种小的这个爱国教育这种基地吧，然后也引到我们基金小镇这个党建室来，对，然后等于在我们党建室布置的时候也会涉及到这块内容还有一些就是我们自己的这些组织活动的，比如说我们在前就是4月初的时候，我们清明节回来的时候，组织了一次这个演讲比赛，其实也就是学习贯彻19大精神这块公园基金小镇梦这么一个主题的一个演讲比赛，然后那个等于一共有应该是十几个选手自己通过自己编写这个自己的演讲稿 大家都是自己编写的， 对，然后加入自己的这个实际工作岗位的内容对，然后就是组织了这么一场演讲比赛，效果还不错，大家都是从就是自己的这个工作点点滴滴，对吧，有或大或小，比如说有服务人员，对吧，我们有管理人员，对，然后也有这个相关的这种后勤这种人员都是走到台前，对，去展现自己，然后去就我们在底下能听到就是确实基金小镇的建设离不开这些人， 没错， 对，不管岗位是在是在哪儿或大或小，但是基金小镇整个的发展是离不开大家的，对，所以后来我们说这些都是基金小镇人，都是基金小镇建设的这个贡献力量的这么一个跟我们基金小镇一起走的这些人，对 对，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叫做凝聚我们基金小镇文化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一个载体。 对对对。像我个人呢，其实我最早是在就是兵器的一个公司下边的一个下属。 就是您这个是您在来到 这里之前， 对，我来之前，然后、后来也确实因为就是自己那个小孩要上幼儿园、对，然后就想选择再看看能不能离近一点上班啊。然后一个特别偶然的机会、也是我也是通过这个招聘这种网站、然后发了一些这个招聘信息嘛，以求职信息、后来就是刚好就是我觉得这也是缘分吧、刚好这个金小镇这边的这个一个项目要开始，然后后来我就来到了这个小镇这个项目，对，然后就一直做这个管理工作，当时啊就是我也是懵的状态，因为不是学金融的，对，就是不理解这个金小镇是在干什么。其实就跟好多人认为的，就是可能小镇是不是 什么 理财呀、或者这种 对，或者就是单纯的旅游 啊，旅游啊，就这种啊。其实通过这个这段时间的工作吧，真的不是这些，真的不是这些，离这些我觉得还是有一定距离的，等于跟那个当时自己想的也是有一定距离的，对，当时认为这个就是个项目而已哈，就是做做可能两三年也就过去了， 对， 其实不是这样的，我们这个还是应该还有很长时间，对、现在等于小镇刚刚起步，在招商阶段，本来还有建设呀，还有后期的一些管理啊、运营啊，对，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然后就是这个随着自己这个工作啊，然后也对公司这个了解，然后慢慢呢就等于就是扎根小镇了啊，也爱上这个小镇，对，然后就现在就一直在这个小镇，就我觉得我应该也会一直这样做下去吧，对。 然后伴随着这个基金小镇的成长，也是您这个工作的成长的一个， 对，确实是 一个阶段。 因为作为房山人，这个项目又在房山，所以情节肯定是不一样的。 没错， 对，当别人说到啊，那个你们小镇那个啊，最近又火啦，哎呦，这种词儿听了，感觉心里也特别自豪， 特别自豪，对， 对， 对，我能够理解那种感受，那就是其实这是一次偶然的机会，但是呢，带来了一次非常好的职业的选择和转变。 对， 对，但是您刚刚提到了，就是一开始的时候也会有这种不适应，或者说有一个重新开始学习的这样一个阶段。 有，是的，是的。 那这个阶段您是怎么度过的？ 其实最多的还是就是自己看书，然后在开会的时候领导会说一些词，然后就回去查，就自己去查到底是这个什么意思哈，然后那个因为有时候你在跟领导开会的过程中你会有连贯性，对吧，你就会能听懂大概这个事儿是什么意思，对，因为以前是在这种兵器口，其实偏机械类，你知道理工类，就 啊，您当初是理工科的背景， 对，就是当时都是跟这种这个产品质量啊，对吧？还有其实还做过一些党建的这些活动，这些工作，然后觉得来到小镇确实有点不太，就是不知道我们这个小镇在做什么，我也不知道我能做什么，对，然后后来就在办公室这块儿，然后先是日常这些工作，对吧，包括这个公司内部的内部管理制度啊，对吧，这些健全啊，还有完善啊，对，然后还有这个一些日常的这种管理啊，对，然后慢慢再通过这种会议啊，后来了解到这个啊，小镇原来不是我想的那样，对，就像我跟你说的，比如领导在开会的时候会说一些词，这些词可能我都没听说过， 对对对，没错， 然后我就会记下来，记下来之后回去去查， 度一下， 对对，百度现在这个，我觉得现在这个时代特别好，就是你任何不懂的，只要去问度娘都 OK， 对，但是还是我们要怀着一个抱有学习的心， 对，确实是，如果就是不学习停滞不前的话，我觉得可能这个机会也离我跟我擦肩而过了， 没错， 对，有可能我进去了然后没多长时间如果不适应了也不那什么，也可能就离开了， 其实在 公司是这样的，不可能就是说在那儿待着还很舒服， 没错没错 没 错， 没有这样的， 对， 如果这样对自己来说也不是好事儿。 对对对，其实就有一句话，大概应该是这个意思啊，就是当你觉得自己很舒适的时候，可能正在被这个时代或者说周边的人在慢慢的去淘汰。 对，去超越。 对，那您在适应的过程之后，然后就后来逐渐这个承担了更多的这个管理工作，在您手底下，其实您刚刚也提到了，也有很多的年轻的同事都是90后，大家非常的有朝气，非常有活力啊。那么在您看来，您觉得就比如说可以给我们的听友和网友朋友们，就是正在 找工作的大学生朋友们，你就觉得如果说在职场上，在工作当中，大家应该要去磨练，去学习，应该去塑造什么样的工作能力？ 其实我觉得就是通过近期也在招聘工作嘛哈，然后就是我就是想跟大家说，就是千万不要眼高手低这种，对，一定要就是坐实坐稳，对，不要觉得这个工作是一个很无聊，或者是很无趣，或者是觉得很低的这么一个工作。 嗯， 其实我觉得还是一点一滴从最基层学起，做起，做扎实了。你上来之后，就是说你到那一定位置之后，你会觉得你做得很踏实，就很稳当。 嗯。 然后因为底下的一些就是相对来说就比较底层的这些工作，你就会很了解，对。然后就是慢慢到一定岗位的时候，你就会认为其实那些工作就是不断的积累。不断积累，对对对，然后不断给你这种就是向上的这种力量，因为你老想去学，老想去看，对，是这样。其实就是还是希望大家能够进到一个岗位，进到一个公司，然后到一个岗位，还是应该踏踏实实的，对，不要认为这个事儿很小，或者我这个211出来的哈， 对，因为北京我们确实是名校聚集， 对，然后我应该有个什么什么样的职位， 对， 或者 我应 该 配 什么什么样的地位， 对，我应该配多少多少薪水， 对对，其实我觉得还是先找这个自己的位置吧，对，先那个踏实看看自己能做定什么，对，我觉得还是这样。要务实一点，就是 对，因为大家 踏实一点， 对，因为大家从学生时代然后进入到社会，进入到工作职场当中，确实是一个非常大一个不小的一个转变， 对 啊，就是您刚刚提到的这个例子，你比方说就大家不要眼高手低啊，对吧，这种其实让我想到了，就是我可能对于我们这个专业，我们的这个行业，然后有一个特例，我也想跟您分享一下，可能是不是这种感觉啊。您比方说就是比如说大家可能看到主持人或者说主播啊，无论是在舞台呀、或者在主播台，好像很光鲜亮丽的样子，但是其实有时候往往但是有的时候往往是那种比如说有过特殊的那种记者从业经历的那种主持人，往往在比如说啊我们把控一些什么重大的节目或者说一些重大活动的时候，他们的 对 分析问题的时候，他们那种把控那种力度那种火候往往是 不一样的， 对，往往是非常非常准确的，也是非常有分寸的， 对，是这样，是这样， 对，因为大家就是在做记者的时候，我是真的用我的双脚，用我的两只眼睛 跑出来看出来， 对，跑出来看出来的，而不是说这个我坐在这个主播台上，或者说坐在一个活动上，大家你给 一下就来， 对，给我一个稿子，然后我把这个事儿告诉大家， 对。 对，会有这样一种体验， 其实就是这样，就是你从这个最基层这个做起，你会就是。积累以后就会得到升华， 对 啊，就是这个意思。其实像我们小镇就是等于这接近三年这个时间了吧，就是等于就是公司这块也不忘这个回馈社会就像就是刚才我想跟你说的，我们那个也成立了北京基金小镇公益基金会。 哇，咱们有一个公益的基金会。 对，然后我们也是在给这个支持这个房山区的儿童福利院。我们当成立的时候就捐了这个100万。对，现在就是也正在做这个项目，其实主要是跟这个儿童的这种心理心理干预这方面的项目。对，因为发现儿童福利院的孩子其实更需要这个心理上边更需要关爱关心。对，或者是通过一些就是比较专业的这种手法去干预。对，让他们就是在走进社会的时候有这种就是。不会说觉得这个心里边有什么阴影，对，他也能够很坦然的，很就像我们这种那个就是正常家庭的孩子一样。 对的。这个时候我想问一下，就是在我们的这个房山的儿童福利院这些孩子们他们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你比方说是被父母就是 对有这种遗弃的 有遗弃的， 对 啊， 其实我看就是据我们了解居多还是就是被遗弃 啊，被遗弃， 被 父母遗弃 了 各种各样的原因遗弃了。 对 啊， 因为儿童福利院的孩子，他或多或少都会身体上有一些问题，有一些残疾，对，就是这种，对，所以就是被遗弃了。然后等于就其实等于房山区政府这块吧，他应该是民政局这块也是这个组建这么一个福利院，然后 等于现在好多爱心人士都去这个福利院去，比如说陪孩子们啊啊，或者这个线上这种爱心啊，或者这比如说搞音乐的人啊，要去给孩子们就是教一教音乐课呀，就这种。 对，没错。 孩子们还是挺开心的，他们其实也渴望这些。 对，他们其实非常渴望，在他们的成长过程当中，其实除了给他们，然后啊，他们的这个吃穿呐、啊，然后他们的这个住行等等的一些基本的需求的一些方面，其实对孩子的成长，尤其是这样一些特殊群体的孩子吧， 对 他们的这个心理上的关怀啊，让他们能够更多的去在他们的现在生活圈子之内能够接触到更多的社会啊，让他们给他们开一些眼界，因为可能这个他们的爸爸妈妈可能现在不能够带给他们，就需要我们然后去做一些这样的事情。 对啊，然后我们也会就是不定期的啊，因为我们离儿童福利院也不是很远， 嗯 啊，也会过去啊，比如说这个看看孩子们，慰问一下，就这种，觉得当孩就是因为我们就是看的孩子就是那个都是可能是儿童比较多，有的就是十岁以下的这种比较多，因为十岁以上可能都送出去学习了，上课了，然后这些孩子们当他们跑过来就是喊你阿姨啊，喊你妈妈的时候，哎呦，我这心啊 萌化了， 对对对，就是那种，就是你就觉得，哎呀，这些孩子也这么开心啊，也这么阳光， 对， 而且，在那里边，你就是吃的也很好，穿的也好，你不觉得他其实他就是不幸中的万幸 啊， 是吧？就是等于就是被福利院收养了这种孩子，哎呀，觉得啊挺好。 哦，我们还有一个， 我们也愿意去做这种公益活动， 就是也会，我们更多的，我觉得可以多鼓励青年朋友们，或者就是我们年轻的员工，让他们能够 也参与这些活动。 对对对，更多的去参与这些活动。 其实像我们这个青联，它也有好多这种 我不知道咱们青联会有很多类似的这种福利性质的活动， 对，暖心的服务， 没错。 比如什么暖冬衣啊，上次在那个咱们那个奥林匹克公园组织的那场，对，冬天很冷，但是去的人很多，然后包括像前两天应该是去这个乌兰布统还是叫什么一个山区也是去了，对，然后精准扶贫这种，我觉得这种活动特别好，对，只要有机会就是我们就都积极响应这种， 对，其实在这儿呢也这个真的是确实感谢青联，然后和我们对于我们节目的这个大力支持，然后我们来到节目当中的很多青联委员，就像您刚刚提到的，不仅仅是我们的青联，还有我们不同行业的青联委员，他们都在践行着，真的是在不同的领域去践行着，对社会的回馈啊，对，做一些这个福利方面的事情啊，你包括您刚刚提到的这个儿童啊，然后这个我们的陆岩松委员，他是特定的关怀自闭症儿童，对，然后他是在一直在， 对，我们那个青年委员里面好多做这些 对 社团的， 对，一直在做这方面的事情。然后在我记得那期节目，我也印象特别深刻，在来到我们节目的时候，他就和我们去沟通，他说对我的这个一些成长啊，工作的一些经历，我可以分享给我们的年轻的听友和网友朋友们。然后，但是我更想聊的就是，现在我希望社会啊，大家真的是关注这群孩子们， 对，他们 对 特别需要关怀， 对对对，真的是非常的暖心，时间来到了上午的9:53，我们节目呢也马上接近尾声了啊，今天是4月24号，还有大概将近一周的时间，就是大家非常期盼的这个五一小长假，一开始刘主任也说了，在5月5号的时候，我们有一个长走大会， 对，国际长走大会 啊，国际长走大会啊，对，那个时候呢，然后我们的听友和网友朋友如果有时间的话，也可以到房山，到我们的金金小镇去走一走，去看一看，然后再次感受一下我们那个怎么说呢，山水之巅 啊，城市之外， 城市之外， 山水之间， 花田之中。 金融之巅，对， 真的非常非常好。然后呢，在这儿呢，我觉得，也祝愿我们的金融小镇，然后能够发挥它更大的作用，然后也祝愿我们的金融小镇发展的越来越好。 谢谢。 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 AM 927。大家也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也可以在花椒直播搜索“活力982”的房间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大家不要走开，接下来是职场有高招，我们明天上午的8点钟不见不散。 Chao, chao.